一次同大家讲古仔，叫做送给别人。张飞到见咗神殿，长出咗一个好似篮球大小嘅瘤。医生入到去讲，病情太复杂啦，只能够食药保守治疗啦。医生同张飞配咗药之后，张飞忧心忡忡咁翻屋企啦。尽管每日都食药，但系张飞嘅病情一啲都冇好转，反而面色越嚟越差。佢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啦。有咁啱得咁巧，一个做导师嘅远房表叔嚟探佢，佢帮阿张飞请咗只鬼嚟帮手。只鬼望住阿张飞对镜就讲：我唔可以医好你个病噶，只能够将你个瘤移去别人嘅身上。你谂下，想将佢送俾边个？呢阵时，张飞嘅脑入边马上闪出一张熟悉嘅面孔，佢咬下齿齿咁讲：就送俾阿周云啦。呢个周云从细到大都系张飞嘅死敌，唔单止将阿张飞嘅工作抢咗，连佢女朋友都抢埋，两个人可以讲系仇深似海。只鬼点一点头，一挥手，阿张飞就感觉对颈轻松咗好多啦，嗰个瘤就消失不见。第二日，阿张飞听讲阿周云条颈一夜之间就生出个肉瘤，并且喺度飞快咁生长紧，变成咗个大南瓜啦。阿周云成日愁眉苦面，茶饭不思，连行步路都要侧住条颈嚟行，十分之痛苦。呢阵时阿张飞就高兴啦，佢喺度满心欢喜咁等紧阿周云嘅死讯。但系有几个国内顶尖嘅医学专家嚟到本市，佢哋觉得周云嘅手术十分之有挑战性，决定使100万用阿周云嚟当试验者。于是阿张飞即刻就又请出只小鬼。佢话：你仲系将个瘤放翻嚟我身上啦！我谂通咗啦，唔就系同病魔作斗争啫吗？我完全等得顺。只鬼就念起咒语，个肉瘤霎时之间又回到阿张飞条颈上边。于是阿张飞兴高采烈咁去揾啲专家，如愿以偿咁攞到佢100万。过咗冇几日，阿张飞就俾人推入咗手术室，打咗麻醉针之后，安静咁等在手术嘅开始。突然之间，一个医生推住担架入嚟，担架上嘅白布跌咗落嚟，下面冚住嘅居然系一件木头嘅尸体。阿张飞心里一惊，颤颤咁问道：你哋将咁木头尸体推入嚟做咩啊？一个连埋嘅专家就讲：好对唔住，你嘅病情比我哋想象更加之严重，我度已经无法解决问题啦。另一个专家就讲：不过你放心，靠近你下巴嘅地方没有发生病变，我哋要进行另一嘢手术，换头术。呢阵时，主刀医生攞起一把电锯，然后对住张飞就讲：呢个换头术，我哋已经喺动物身上获得成功啦，你就安心咁等消息啦。张飞露出惊恐嘅表情，电锯挥咗落嚟，干脆利落咁将阿张飞嘅头锯咗落嚟。